各位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这个呢，平安呢是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你们的教会的名字叫做平安堂门诺会，是神一个将常常提醒我们耶稣的同在。所以呢，我们很感谢上帝将神的话语清楚地写给我们。那刚才呢，只是有一分钟的时间，Edwin 弟兄跟我分享怎样介绍你啊，叶牧师。那我就跟他讲过，我呢就曾经回到香港，有五年的时间牧会。那呢就过往呢24年前呢，我跟太太一整家呢是从香港来到温哥华维珍学院呢念神学。那之后呢就回到香港在宣道会北角堂牧会一年，然后呢我再回来温哥华，然后我太太开始念神学。咁然后呢係之后呢，我哋就一路呢就喺温哥华，我之后辗转呢就喺除咗喺温哥华做间堂，咁就係同圈牧师同埋圈师母一起教会，我喺嗰度服侍两年嘅时间。跟住呢就喺本立比众恩堂，咁你又服侍两年嘅时间，然后就嚟咗列治文宣道会服侍10年嘅时间。过往五年呢，我就喺香港宣道会北角堂嘅分堂这个嘅愉景湾宣道会呢是一同服侍，并且呢是带领这间教会靠神嘅恩典呢是自立，并且呢庆祝咗20周年。咁当我哋呢是感觉到，即係喺我同太太我哋都分享喺香港侍奉5年呢，就好似喺温哥华呢侍奉10年。嗰种香港係一种好大嘅压力，好扯人嘅一个嘅侍奉嘅生命，并且教会弟兄姊妹嘅需要，喺政治喺好多嘅争拗嘅里面，我哋呢教会呢係需要有好多嘅调息。咁所以呢，我哋嘅生命呢係需要有一个嘅休息重整。咁呢一年呢，由6月1日呢，我哋返到嚟温哥华呢，就開始一個咧一年，我哋咧係上帝俾我哋嘅恩典，我哋自己定自己有一年嘅時間咧，會安息落嚟，然後咧去祈禱上帝點樣繼續帶領我哋嘅前路。咁我聽講圈牧師咧就好似話咧都會退一退落嚟，咁咧我哋都係覺得需要休息嚇，要知道我係上帝。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簡單嘅介紹自己意思咧。我唔知道有冇弟兄姊妹聽過我喺呢度分享過嘅。我想很多年前了，咁我想都有一两次咧，圈牧师咧系邀请我嚟，咁我系感谢上帝，今次有机会再一次翻到嚟大家嘅温哥华嘅当中。我记得咧，我系8月1日踏足香港，开始喺香港嘅服侍，而家咧系又再踏足8月嘅时间咧，就整整5年嘅时间。咁我哋又再翻嚟温哥华，感谢上帝，感谢神咧，都透过圈牧师咧邀请我。第一次在温哥华咧，系再一次咧传讲神的信息。我对我嚟讲咧，系我再一次咧非常珍惜神嗰个嘅俾我去服侍嘅机会。所以有人邀请我去讲道，无论咧自己系感觉好想去休息又好，点都好咧，主日系俾神嘅服侍同埋敬拜咧，系同一个字根。我相信圈牧师都有教导过我哋，所以我而家嚟敬拜，同埋我嚟同你哋一齐咧分享信息，我哋都喺上帝嘅面前系同感一灵嘅。我哋一齐有一个祈祷。亲爱嘅天父上帝，我哋感谢赞美你。今日我哋所传讲嘅福音系一个整全，透过上帝在你自己的圣言的启示来到给我们知道，在这个的创造的你的伟大，同埋在人类堕落之后你那个的救赎的恩典，透过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的降世，藉着你自己圣灵的大能，藉着不同的作者，让福音的信息，让使徒的信息，再一次咧喺今天，我哋呢一个2000多年后呢一个嘅世界，呢一个充满纷乱嘅世代，我哋可以分享神嘅话语，求你嘅灵亲自感动我哋，俾我哋知道，我哋今日唔系已经得着咗，乃系我哋要努力上帝所托付俾我哋嘅福音，并且我哋喺呢一个嘅你所创造嘅世界里边， 透過呢一個創造嘅秩序，我哋咧去享受上帝賜俾我哋嘅恩典。我哋多謝你，今日我哋一同能夠敬拜，我哋嘅祈禱感恩係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抱歉，我咧嘅未曾咧有 set 好我嗰個嘅printer， 咁所以咧我唯有咧係用我嘅呢一個嘅computer 嚟到咧去同大家分享上帝嘅話語。今日嘅講題咧係叫做危險日子該當何活啊 ？How then shall we live in this dangerous 呢一個嘅 times？ 我本來咧仲有一段嘅聖經係喺提摩太後書第三章第一至五節嘅。如果大家咧都可以同我一起翻开这段圣经，我们再读埋这一段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至五节。大部分双行本的圣经是304页第一节，大家如果可以同我一起读，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好，你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的时代里面呢？圣经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确实是活在一个危险的日子。刚才 Sam 弟兄帮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24章第3至14节，我相信是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经文。在70年代初我信主的时间开始，一路我们当时整个华人教会所重点是全港耶稣基督那个将要再来，我们要传神天国的福音。你觉不觉得我们是一个危险的日子呢？你觉不觉得我们今日所身处的这个的处境，正如这首的诗歌大家可能都是很熟的，我一讲这个歌词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首是什么的诗歌。动荡变迁，世事难料，彷徨里失去目标，生老病危，苦聚是迷，人生消失似烟，祸患困扰，天灾难料，谁定向为我指示？你觉得这首歌能够描绘今时今日这个的世代吗？生活在今日社会的动荡不安，我们每一日打开这个电视新闻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受得到天灾人祸。刚刚上几日发生的这个九寨沟的地震，我发觉整个加拿大的 CTV、CBC 的新闻是没有任何报道的。这个七级的地震，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不单止是因为中国这个的地震已经七级已经是湿碎，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死的人不多，不像唐山地震1976年80万人是隐藏在这个瓦砾的里面。天灾人祸， BC 省的山林大火，我曾经在两个礼拜多前呢去过 Banff 旅行，在这个的洛基山脉，我们在那段时间我们好，我如果我讲感恩的时候，德国的确这个都是感恩。事实上在那段时间我去到那里就没有很大受到影响，但是当我回到回程的时候，由锦鹿市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看到有烟雾弥漫这种的情况。我们就发觉其实我们所生活这个的处境是一个很危险，其实就好像这个的地球其实是到处都在火海的里面，只是我们能够有这个短暂，或者是我们在温哥华这个地方，我们有过一种很感恩，我们实在在这个处身在一个相对宁静的环境的里面。但当你说你相对宁静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又想到上一个整整的一个星期，无论阿布斯福，无论 Surrey， 无论 Richmond，多处的地方有这个的枪战，究竟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的环境的里面呢？我们看到无论在这个的本地的民生，本地的所遇到的一些的情况，甚至我们看看这个国际的情势，就在我们身边这个的美国，它在这个南中国海的里面，在过去由奥巴马时代一路到新年到这个特朗普时代，我们整个的我在中国出世，所以我都是虽然今天的中国政权不是我认同，但我仍然深爱这个国家，我仍然为这个国家能够有民主有自由，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前景，我是祈祷。但是我们发觉整个的美国或者是在南中国海围绕住的东盟国家，今日都是部署住一种新的形势，对中国的国情是非常的不利。我在这里不是要讲这个的政治，我要讲的是上帝那个的福音。但是我们要提醒，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什么的时代，以致我们的耳朵不会发痒，不听神的说话。我们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要被上帝的话语来到去更新我们。今天我们常常都将我们的手机作为我们的圣经，我常常都提醒自己要将上帝的话语时刻地来到去谨记。我信主的时候，我的牧师告诉我，我要常常的揸住圣经做人。现在我们不再很少拿着圣经回教会崇拜，因为我们都贪求方便，但是能够将神的话语常常地来到去找紧，这个是我们很紧要的一个的事实。我们在加拿大，我们知不知感不感受到我们那种的难民潮开始，我们又会涌入这个相对平静的这个的国家，整个的世界都在这个纷乱的情况底下，你有什么感觉呢？你有没有一种末世的 feel 呢？或者我们在这个相对的环境，我们又感谢上帝给我们有过一种的很安，即是可以是很舒服的。但是当我们再次看回圣经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24:3-14的时候，我很想从弟兄姊妹再次读这一段的圣经。如果你圣经刚才仍然打开，请你跟我一起读，如果不是我就开始读这个的圣经。马太福音24:3那里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就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者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加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杀害，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许多假先知被嚟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跟住话，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哋内心会唔会有呢一个嘅不安呢？我哋有冇刚才嗰首嘅诗歌嘅后半部咁样讲？佢话唯独救主可指引方向，陪伴我寻觅那新一天。明天告别时，幻变世界会终结，唯独你永活永生永不改变。耶稣，你是盼望，是你主宰今天，明日掌管于你手里。面对今时今日的世界这个危险的日子，我们该当何活呢？大家回想一下，今日活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以致我能够作基督徒的时候知道我们怎样做。刚才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那里说，末后的日子，这个是会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危险的日子，现代这个的和合本新译本和合本译出来就是艰难的日子。艰难的日子是什么？ Hard time， 是困难， difficult， 是 hard to bear， 很难忍受的，是充满了 violent 的。你看看昨晚在美国那个种族的冲突，白人主义的高涨，就是特朗普时代兴起的其中一个的现象。在新约另外一个的地方，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节那里，耶稣这样说，耶稣既道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极其凶猛，就是这个艰难的世代，不是将会来，而是已经来到，是 now， 不是要等三个月、六个月、一年，而是今时今日，我们随时都可以打开这个收音机的新闻，随时都可以有这个的 breaking news， 有立时的新闻。过去一个星期、一个月，昨日、今日，就在此时此刻，我们有没有被这些麻木的新闻是令到这些新闻那种的恐怖、那种的麻木，令到我们是已经不再 desensitization， 英文是，我从前读社会学，我们今日身处这个的社会，我们有时如果我们的感性太过敏感的时候，我们会很痛苦的。因为当我们去感觉这个是一个这样的社会的时候，究竟未来我和我的子孙、我的儿女要面对一个什么的社会？危险的日子，我们我这样的年纪的人仍然记得，我们从前几十年前，我们在这个 playground， 在这个的游乐场玩，虽然游乐场不多，只是有些十字架，有些十字架豆腐，即是有跳飞机啊，有些很简单的东西给你玩，但是爸爸妈妈很容易给你去玩、你玩喂那些爪子、踢毽、打波子、很简单的。今天我们的游戏可以很多很复杂，但是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放不放心呢？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去到这个 Central Park 那里， 獨自喺嗰度嘅時候，就突然間係 randomly 係冇意識地被人咧就謀殺咗，唔知道而家都唔知乜嘢原因。另一個19歲嘅一個嘅女學生，昆崙大學嘅一個嘅女學生，換啱啱換咗神，正在有無窮嘅新生等待佢嘅時候，我哋活喺個乜嘢嘅日子咧？唔好以為咧，我哋生活喺一個最宜居嘅城市，我哋就可以咧 sit back and relax。冇錯，上帝都係咁樣嚟到提醒我哋喺患難當中，我哋有嗰種嘅喺主嘅裏邊嗰種嘅平穩安定。但係另外一方面，我哋要體驗體會我哋嗰個係生活喺一個乜嘢嘅環境嘅裏邊。喺我哋個人嗰個屬靈嘅道德操守，剛才呢一個提摩太後書第一章。第三章第一至第五節提醒我哋所身處嗰個嘅處境，我哋實在要提醒自己，我哋自己係唔係陷喺嗰種嘅網羅、嗰種嘅自我嘅世界嘅裏邊，嗰種嘅自誇狂傲、謊毒、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抑或我哋係活喺一個警醒緊守嗰個嘅日子嘅裏邊？今日我哋身处呢一个系道德沦亡嘅世代，今日人同人之间可以系 one night stand， 男同男行可羞耻嘅事，女和女都系嗰个异性嘅情欲，呢一个系上帝一早已经透过佢嘅使徒保罗嚟到去话俾我哋知道。弟兄姊妹喺呢个危险嘅日子嚟到嘅时候，我哋所过嘅日子会越嚟越艰难。我哋需要盼望，我哋需要知道世界将要点样改变，我哋要明白圣经点样讲。四福音当主耶稣早已经将呢一个嘅教导提醒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去生活。主耶稣嘅话喺呢一个四福音嘅里边重复咁提醒我哋，24章42節马太福音，佢话所以你哋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如果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44節，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要来到，你们要警醒。在末世这个危险的日子，我们要警醒度日。我哋睇下马可福音第13章21節嗰度话：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哪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再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啊，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所以你说神已经预先话给我们知道，我们是几咁重要，是要将神的话语拎在手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手机是横行，但是手机可以令你和我，你有没有看到啊？现在那些短片在网传，随时就算你睇紧圣经，我而家成日都用手机一路跑步一路睇圣经嘅。但系随时咧，将你当你行到一个地方，你都唔知道，可能已经跌咗落去。我行过屋桥，一路咧跑步，一路咧嚟到去睇嘅时候，唔觉意你真系失足跌咗落去。我哋要警醒。我再一次咧邀请我哋咧，能够往后嘅日子更多拎起上帝嘅话语，更多用我哋嘅红笔、黄笔，用嗰啲荧光笔，将神嗰个宝贵嘅话语点样嚟到提醒我哋。因为我们活着在这个时代，我们他说人饥渴非因无水，饥饿非因无饼，是因为缺乏神那个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在神的话语是来到去作更多那个的去装备是很重要。13章33節马可福音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那时辰几时来到，所以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谨慎，你们要祈祷，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在晚上，或在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 你有冇睇过我哋以前唱嘅诗歌啊？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啊！你以前我哋唱到识背嘅，然后我哋今日唔再唱啦。我唔反对，我赞成嘅，因为我喺我侍奉我教会，我都系赞成有一个 blend 嘅 worship。所谓 blend 嘅 worship 系将古旧嘅诗歌同现在嘅诗歌可以 blend 埋一齐。但我哋淨係單單唱現代嘅聖詩嘅時候，我哋迷失咗，我哋失去咗我哋嗰個嘅信徒，我哋嗰個聖徒嘅成全啊！一路成全到今時今日，喺唔同嘅時代，神藉著聖言將神嘅話語，亦都藉著神所俾嘅音樂嘅恩賜嘅人嚟到將嗰啲嘅詩歌。我哋唱诗歌唱到啊，主啊，你真伟大嘅时候，我哋实在有嗰一种啊，躺到有创造嘅神学，有耶稣基督救赎嘅神学，同埋有盼望嘅神学。呢一啲嘅诗歌系我哋应该重新嚟到去 revisit 去重唱嘅，以致我哋嘅心灵系可以咧系再一次被呢一啲嘅古圣言嘅话语、神嘅话语同埋诗歌咧，嚟再一次提醒我哋，耶稣再嚟嘅日子嗰种荣耀嘅盼望，嗰种嘅黎明将要嚟到。但系黎明将要嚟到嘅时候，人世间满有更加嘅扭曲、更加嘅艰难。呢一个系边文波曾经系嗰个嘅无名嘅传道者，呢度系当然咧，我系识背，一路背到好长。今日年紀咧，慢慢自己嗰個記憶力係有限，我哋需要重新去 revisit 翻喺唔同嘅時代點樣提醒我哋。路加福音又再一次嚟到喺21:34-36嗰度提醒我哋，佢話：你哋要謹慎啊，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哋嘅心，那是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哋，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嘅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哋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弟兄姊妹，我哋要警醒，要祈祷。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祈祷会的，还有没有恒常每个星期的祈祷会。很多的时间在很多的教会，特别在很体贴弟兄姊妹的忙碌需要的时候，有很多的教会都即因应弟兄姊妹或者人数，只是牧师传道和长老执事一起有的祈祷会，慢慢剩下传道，或者剩翻牧师师母，你眼望我眼，不如我哋翻屋企祈祷啦。我哋慢慢就系失去咗嗰个嘅方向。四福音一路咁样提醒我哋，耶稣基督喺呢一个约翰福音我最爱嘅呢一个嘅福音书嘅里边，14-17，耶稣嘅临别赠言，佢对门徒嘅安慰、教训同埋祈祷，系我哋一定要跟随。他们跟随主和耶稣吃饭同睡，看见他所做的一切，跟着接受他的教导，他们将生命交托给主，他们在这个楼房上面祈祷的时候，和耶稣一起的时候，耶稣却是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晚上告诉他们一个他们需要完全他们没有心理准备的计划，将要离开的赠言。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弟兄姊妹，当我今天跟你分享只是带给你有忧愁的时候，这个不是我的原意，但愿你们喜乐，但愿你们心里面有平安。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他展示未来的时候，他说我在我的父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危险的日子该当何活， 我们要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你知道吗？单单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有300次提到末世预言的事，而圣经里面我们认识地狱比天堂的描述是更加多的。神很愿意我们清楚的认识将要发生的事情，叫我们准备好将要来的事以作警醒。生活在这个危险的年代，在这个邪恶的世代，你怕不怕呢？我是很怕的。我只有求上帝帮助我，正如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面刚强起来，认识主睡主明天，认识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让我们从第三章提摩太后书三章那里得到神叫我们在末世危险的日子，在这个家庭制度崩溃的年代，我们该当何活。我很欣赏那个在前几日去拒绝那个在澳洲来的那位年轻人，他是短期租约住在一个基督徒的业主的家里面，他跟这个业主家，那个业主是跟他同埋在那个 premises 那里住，所以呢那个业主是可以拒绝他。如果不是，如果你单单租一个单位给人，你不可以拒绝。他跟他说，他说那个男仔说，我今晚想请我的男朋友来跟我过夜。他这个基督徒的业主当然 call out 嘢，我怎可能容许你在我的屋企做这个不道德，就是违背上帝的事呢？所以他拒绝。但是这件事情竟然是可以成为一个不单止 BC 的新闻，也都成为一个国际的新闻，成为一个 Australia 澳洲的新闻。我们实在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随时随地我们都可能会面对人家对我们的告、那个的，因为我讲的道可以告发我，说我呢是歧视。我们要向忠心的圣徒学习，在这个危险的日子，时间不多，我亦都不能够在提摩太后书三章至四章那里可以给大家有很详细的讲述。我但愿大家能够在这个有机会的时候，在自己家里面再一次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多看圣经，特别耶稣提到末世，还有提摩太保罗怎样吩咐提摩太。我再简单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再讲一讲，就是怎样来到保罗吩咐提摩太，他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柯、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受这逼迫。我们很开心昨天看到那个 Pastor Lim 在这个北韩是被释放回到加拿大这个地方，但我们更加要留意的是，由第一至到第十九世纪，比加起来比整个的二十世纪所受这个的殉道的圣徒，他们为主的缘故被杀，是多过第一至到第十九世纪。我最近看到的报道，就是二十一世纪的这头十五年，我们所遭遇的并没有任何的改善，并且是更加的危险的时代。你预备好没呢？圣经保罗这样说：提摩太，你提摩太跟从我的榜样，什么是叫做信服我的榜样？新汉语的圣经，你要依从我的教导，意思就是我们要看住留意他们的生活，以之为榜样，跟随他的教导，学习他的美德。我们欣赏他们的美德，但是我们要忍耐到底，因为 他们的见证，我们学习忍耐。我们感谢上帝从神的话语和教会历代的先言给我们知道。我和大家来到分享最后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充满了很多的名字。十一章的末了，作者怎样讲呢？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就时候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塞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兽，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绑、捆锁、监禁各等的试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实在要求神帮助我们，再听听保罗怎样劝勉提摩太。但你所学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谁跟谁学的，并且你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学而教导人归正，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愿上帝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到生根建造，以致我们在耶稣基督，我们的灵工是被建造。愿上帝赐福你们，阿们。